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做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

淡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啦啦啦啦啦啦。 换取你微薄的幸福。

共永。未怕狂风吹 南飞，泪一滴一滴。